这个说的不错 claimed you 要注意滑动，不要 claimed 啾啾这样， 比以前还是好很多了、啊、 It's very good, yes. 更加的这个自然了、嗯、银杏叶 I told you not do that yet. OK, not to, to 都给 do 了 Not to do that、这中间变成 do thatOK, 不要那么暴力，放松。OK, not to do that. 温和点。 对对，放松，太着急了。 好、嗯、,ID. I'm sorry, they were all out of apple pie. They were all out of apple pie. Apple pie, 其实它的重音是 pie. Okay, 然后、apple 就不用加重音了。Okay, 剩下的都不错。 Apple pie. 嗯。10, 10, 10. I'm sorry, they were all out of apple pie. OK, ow, all out. 这个双元音不能发 all out.捞这样，然后放松一点，你现在说的有点 嘴巴有点太小了。 好的，树袋熊 I told you not to do that yet. OK, not 这个的音没发，你发的 not. OK, 这个不行 not OK, 好的，神奇猪猪 I claimed you in the name of friends years ago Claimed you 这一段发成 to 了 OK 它是一个浊音 Claimed you 嗯好的例子 If that goes well They may even want to make an album 你再来一次 来、 嗯、 If that goes well They may even want to make an album OK、这个 that 的特省略的时候需要有一个干脆的停顿 OK 不要自然停 If that go 这样 That goes 韩月雅 I claimed you in the name of friends 4 years ago 这个发音非常好听 claim 注意双元音 OK 刚刚发的是一个单元音 claim 这个不对应该是 claim 梁生 I'm sorry they were all out of apple pie OK all out 这段刚刚好像融成一个音节了然后 of apple 不要有一滑动 of via 这样就有点多了 of就 OK 了 好的甜 I claimed you in the name of friends 4 years ago 也是 claim 的双元音变成 claim、这个对方会听不懂的 OK 是 A、 Megan I'm sorry they were all out of apple pie I'm sorry 不要发成 I'm sorry没有一个么的音是 I'm sorry OK 好 然后 they 呢要不要用 z 的音 好了今天课堂就先纠正到这里哈、没有纠正到同学呢基本上是老问题、没有什么新的问题、所以纠正到同学呢基本上都有新问题、大家下来呢还是要继续勤学勤练 继续 争取有更大的进步、 exactly. 老师耳朵很尖的你们有什么问题他一听就能听出来、好继续好好的练习感谢大家的收听谢谢 Henry 老师、 okay. 我们下次见 OK 拜拜 拜拜免费维保循环使用保护自然从学习自然开始 One thing I know That is I know nothing 世界很大我们很渺小北京外语广播与您相约更精彩的大千世界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北京外语广播网络电台与您分享每一刻每一刻